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06集，寿宴当日的发现下。白玉堂精通机关，但还是没找到可疑之处，于是有些无奈。 可能白走了一趟吧。 要不然上屠云峰看看，这里上去很容易。 白玉堂觉得可行，于是众人施展轻功，轻轻松松上了屠云峰的山顶。从内部上的确是很快，一来四周围都有借力的地方，二来没有突出的山石，也没有气流。上到山顶才发现是从一个石碑出来的。 那边是什么？ 赵普指着不远处问展昭和白玉堂。二人看了一眼都忍不住皱眉，就见那边有好多个坑，还有一把铁锹，有一个坑比较大，明显是被挖开没多久。 啊，那几个老头早就来过了。 也就是说，当年埋下的东西已经被他们拿走了。像是个方形的东西，盒子之类的。 展昭走到坑边蹲下看，摸着下巴琢磨， 当年埋下的应该是九龙令吧，没说还有别的呀，跟玉尊金銮有什么关系？ 几人又找了找，依然什么都没有。一无所获的众人就看到下边映雪宫里已经很热闹了，于是只好下山去。见几人兴高采烈的进洞，垂头丧气的出来，四个老头嘴角微微的挑了挑，笑而不语，一脸的坏心眼儿。这时外头传来了陈修一句轻快的吆喝声： 开饭啦！ 众人都出门去吃白下的寿辰酒了，因为都是自己人，陆雪儿就摆了好大的一桌，闹哄哄的，好不热闹。见展昭和白玉堂蔫头耷脑的，白夏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忽然凑近低声说了一句： 你们有没有打开那个放玩具的箱子看过？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看白夏都点了点头。 有没有找到一个托盘？ 白夏接着问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接着点头，他俩看到过，但是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白夏微微一笑，又压低了些声音： 那托盘啊，总共有14个坑，金銮一个，玉尊12个。 说完白夏笑呵呵地走了，撂下展昭和白玉堂愣了半晌，然后转身就跑回房了。两人回到了房间，先关门，然后翻箱倒柜。白玉堂打开箱子，找出那个不知道什么用途的托盘来。 猫， 来了。 展昭拿过来箱子，一个里边是那12个玉做的生肖，一个箱子里就装着赵真给的那个金蛋。这托盘里总共13个坑，正中间一个是最光滑的，还滚圆。展昭将金蛋放进去，发现刚刚好。而四周围着金蛋的12个坑就各有不同，凹凸不平，形状各异。展昭和白玉堂用那12生肖的玉雕一个一个的试，发现每一个玉雕都对应一个坑，没一会儿12个玉雕都放了上去，原来金蛋和12玉雕再加这个托盘是一整套的。白玉堂想了想，伸手按了一下那金蛋的机关，瞬间机关开启。就见蛋壳打开之后，金灿灿的光辉出现在了托盘上，玉雕瞬间变成了透明的橘色，而在这暖色的玉雕之中，各种光线穿梭形成光影，很快在托盘上构成了一整幅画。画面中有几座小岛，还有大海，仿佛还能看到波涛汹涌。随着蝴蝶翅膀的扇动，海面上出现了一个船的影子，正按照某一种复杂的路线绕过各种礁石，往其中一个形状特别像羊角的小岛驶去。 展昭指了指那座小岛上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 这是？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万主宫。这地图做的真是巧夺天工啊。 白堂忍不住感慨，展昭也点头表示同意。两人正看得专注，却听到身后一声咳嗽声传来，惊得两人猛地一回头，就见不知何时陆天寒站在他俩身后了，摸着胡须无奈地看着两人。陆天寒此时心里只剩下感慨， 这俩娃也太聪明了，这样都能找出来。 外公，这是当年去万寿宫的地图吗？ 陆天寒沉默片刻，叹了口气，指了指那画面之中的万寿宫。 这一片水域被称为沉尸海，死在里面的亡灵不计其数的，十分危险。你们两个旱鸭子最好离这儿远一点。另外啊，万寿宫100年前就沉到海底了，这会儿估计变成万鱼宫了，所以你们俩 离这里远一点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能猜到陆天寒想说什么了。陆天寒摸着胡须十分无奈， 外公也是为你们好，千万别让鹰侯和天尊知道你们俩已经看到了地图，不然他俩估计晚上都睡不好了。 嗯，知道。 其实只知道这张地图没用吧，并不确定具体是在哪个海域。 陆天寒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展昭，板起了脸。 总之就是不准去。还愣在那儿干嘛呀？给你爹贺寿去。 哦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奈地收了两个箱子，去给白下送寿礼了。陆天寒看了看跑走的两人，叹了口气，伸手拿起那个托盘，忽然内力一震，那托盘瞬间碎成了粉末。陆天寒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背着手出去了。 这回总安生吧，先把托盘给毁了，省得你们再作怪。 只是陆天寒没想到白玉堂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刚才整个行船的路线和海域图他都看到了，于是也就记在了心里。展昭和白玉堂心中明了，天尊他们一定隐瞒了什么，如果万寿宫真的已经不复存在，他们大可不必这样紧张。之所以这么紧张，是因为那万寿宫应该还存在，并且藏着一个大秘密，还有就是十分的危险。而找到那片海域的关键所在，估计就是被天尊他们事先挖出来的那个埋在涂云峰顶的匣子吧，或许跟九龙令有关。白月灵这个计设做得相当巧妙，100年涂云峰才出现一次，可事实上从他映雪宫的内部就可以顺利地到达峰顶。换句话说，白月灵当年可以随便藏什么东西在涂云峰的峰顶，而世人要等待100年之后才能知道他藏的究竟是什么。什么惊天的秘密需要这么煞费心机的藏匿呢？展昭和白玉堂忽然觉得有必要关心一下江湖事和江湖传闻了，特别是关于过去的，两人都盘算着过些时日去找一趟万事通，问清楚过去的事情。收起心中疑惑，展昭和白玉堂去给白夏过生日了。白夏和陆雪儿一直都过得比较清静，这次的生辰大概是最热闹的一个了。其实有时候热闹和吵闹的区别就在于聚在一起的人是不是合心意。反正这个生日白夏过得别提多开心了，一大桌子有老又有小的，莫名有种拖家带口的感觉。而且老人和老人拌嘴，小孩却和小孩其乐融融，倒是别有一番滋味。包大人觉得之前众人查案太累，于是本想趁着白夏生辰让展昭他们好好休息几日，也让白玉堂跟父母聚一聚。可没想到白夏的生辰刚过，开封就送来了圣旨，赵祯急召众人回宫，说是有大事要办。陆雪儿见白玉堂似乎有些迟疑要不要陪着他俩住几天再赶去开封，就对他摆了摆手。 不着急， 我正好要和你爹去找个朋友叙叙旧，你陪着昭他们回开封吧，过阵子再碰面。 白玉堂听了陆雪儿这话更纳闷了，怎么他娘好像很有把握过阵子就能见面似的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圣旨，赵真还给包大人送了一封亲笔信，包拯读完了那封长长的信后愣了良久，随后竟然笑了。这回可新鲜，展昭等人都很好奇，通常赵真急召众人回开封都是有什么大案或者大事发生了才对，怎么包大人还那么开心？莫非是好事儿？只见包拯收了信，冷冷一笑， 可算圆了本府这些年来的夙愿了，还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碰到了，来得正好。 众人更加好奇了，什么夙愿还来得正好？包大人大袖一挥，难得显得有些着急， 即刻启程回开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